惆怅的美，请你把握青春年华，努力耕耘开放的美，请你不要这样痛苦的美，请你不要这样彷徨的美，请你把握青春的歌带向四面八方，我们在这里 YMCAWe're here.